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前段时间咱们已经在节目里总结了2017年的热门电视剧，那进入2018年，这一部可以称得上是现象级的电视剧集，应该就得算是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了。这部剧由海燕编剧，孔笙、李雪合力执导，侯鸿亮担任制片人，黄晓明、刘昊然领衔主演。不光是在几大卫视频道热播，在网络上的点击播放量也是超过了十几亿次。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我们就从琅琊榜开始聊起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2015年由胡歌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琅琊榜》曾经在电视上热播，并且收获了中国电视剧飞天奖、优秀电视剧奖、华鼎奖、中国百强电视剧第一名等等称号。在豆瓣网上的网友评分也是高达 9.1 分。而最近热播的《琅琊榜之风起长林》，也就是大家说的《琅琊榜2》，导演和编剧都没变，主演呢是变成了黄晓明、刘昊然、佟丽娅以及张慧雯等等。变动更大的是故事，因为很多人一开始认为这第二部的故事应该是接着第一部演的，可没想到这故事完全接不上啊。那这《琅琊榜之风起长林》和第一部《琅琊榜》的故事之间到底有着什么关系呢？其实啊，在第一部当中呢，胡歌饰演的梅长苏解救了一个孤儿，这个孤儿的名字叫做萧庭生，是一个冤案遗孤。后来靖王继位，萧庭生恢复了身份，成年后又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，成了王爷。而这第二部《风起长林》里面呢，这位萧庭生已经是一位年事已高、权倾朝廷的将帅了。黄晓明和刘昊然饰演的这两个角色呢，就是萧庭生的大儿子和二儿子。哎，我给大家这么一捋，您是不是就知道了呢？《琅琊榜二》讲的是第一部里那些人的孙子辈的故事了。咱们再来说这第一部和第二部的画风，那也是完全不同了。《琅琊榜》第一部感觉很清新，画面呢也非常唯美，而第二部当中呢多了很多暗潮涌动的情节。用一些网友的评语来说啊，这个画风是更暗黑了。这其中黄晓明饰演的萧平章这个角色，作为长林王府的世子，成为了各种势力针对的中心，也是剧中风险最大的人物。果不其然，琅琊榜二剧情还没过半，黄晓明的角色就领了便当了，下线了。看了这部剧的不少朋友会发现哈，原来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中真正的男主角是刘昊然啊。但是黄晓明饰演的角色却仍然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热点，为什么呢？回头看看这部剧当初宣布主演阵容，甚至是开播之前的时候，就有大量观众对黄晓明持怀疑态度，乃至有人表示要因为黄晓明而拒绝看这部剧。因为黄晓明虽然有大汉天子那样的代表作，但他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扮演着油腻的霸道总裁的形象，表演的时候还经常露出邪魅浮夸的笑容，这样的演员怎么能参演经典剧集的续集呢？哎，恰恰就是在这种几乎一致不被看好的评论当中，黄晓明这一次却拿出了配得上古装正剧的水准。清淡高冷的气质，克制的表演，很有看头，而他个人也算是完成了从不被看好到收获点赞的口碑逆转。导演李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他塑造演员角色的心得，他表示自己处理角色的原则就是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，他们有不停的变化，这才是一个正常立体的人。 铁粉们则是泪目感慨，他还是个演员啊。黄晓明本人呢，深情回复道，抱歉让你们久等了。黄晓明说，他在40岁之后要将重心放在演戏上，要和好的团队合作，回归表演的初心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，你一定想知道。 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节目，我是田阳。今天咱们聊的是电视剧《琅琊榜》和它正在热播的续集。说到这儿呢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这个《琅琊榜》到底是个什么榜？您知道吗？其实啊，它就是《琅琊榜》小说中虚构的琅琊阁各大排名榜单，每年呢更新一次，也是琅琊阁以赚钱为宗旨，并且可以用来回馈江湖的一单大礼了。这个榜单包括了天下十大高手排名、天下十大帮派排名、天下十大富豪排名、天下十大美人排名以及天下十大公子排名。后面这两项还有个附加条件，就是要想上榜必须得是单身。其实在电视剧里，这几个榜单并没有完整的展示给大家，我们比较确定的就是这天下十大公子榜了。榜首就是胡歌饰演的梅长苏，榜眼呢则是程浩峰饰演的萧景睿。梅长苏，江左梅郎，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的宗主，但他的真实身份呢却是赤焰军的少帅林殊。他才华无双，文武双全，是金陵最耀眼最明亮的少年。后来因为梅岭惨案，梅长苏身中火寒之毒，经削皮挫骨的彻底解毒，音容大改，蛰伏江湖，一代时变。当时机成熟，梅长苏为了平反冤案，又化名苏哲回到金陵，凭借琅琊阁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的惊人评语，成为了朝堂多方争相招揽的对象。说了这么一长段，其实您发现没，这什么琅琊榜啊，它可不就是猎头公司或者人力资源部门的一张人才名单吗？咱既然说到了琅琊榜，那就不能不提琅琊阁了哈。而这个琅琊阁在小说里啊是这样描写的，位于琅琊山顶，是一处美轮美奂的风雅庄园。很多人看完小说和电视剧之后就很想知道这个琅琊山到底在哪儿，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呢？哎，您要是查遍了中国地图啊，会发现还真有这么一座琅琊山。它就位于安徽省滁州市西南方向大约5公里的地方，也就是现在滁州市的西郊。琅琊山的主峰叫小峰山，海拔317米，总面积240平方公里。它享有蓬莱之后无别山、皖东明珠的美誉，又因为盛产多种中药材，被人们誉为是一个天然药圃。自宋代以来，琅琊山就一直是皖东有名的历史胜境，境内有醉翁亭、琅琊阁、城西湖、孤山湖、湖谷等景点。不过说到古代的琅琊这个地名呢，其实除了安徽的琅琊山之外还另有他处。首先，琅琊曾经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都城，位于现今连云港市锦屏山的九龙口古城址。越王勾践以及他其后的7位越王在这个地方经略越国达224年之久。而在汉朝，琅琊这个地名又是属于另一个地方，就是山东的诸城。到了东汉建初5年，琅琊郡又移到了山东临沂。还有人说，山东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也有一个琅琊古城。而琅琊这个名字最早是见于《山海经·海内东经》的著述，说琅琊台在渤海间，琅琊之东。 您瞧瞧，琅琊这个名字怎么就那么受到古人的欢迎呢？咱们回过头来啊，再看看这两个字哈，琅和琊都是王字旁，一般指的都是和玉石有关的东西，是良材美玉。有趣的是，这两个字的声部，一个是良字，表示的是善，一个却是邪字，表示的是恶。难怪有人看完琅琊榜的戏码会发出这样的叹想，善良之人，邪恶之辈，混迹一堂，逐鹿天下，才是一场大戏啊。风从哪里来，你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今天咱们是从热播剧《琅琊榜之风起长林》开始聊起的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两部《琅琊榜》电视剧都是改编自同名的小说原著。这个时段呢，咱们来说说小说原著《琅琊榜》和它的作者海燕。咱们再回到2015年，《琅琊榜》第一部热播的时候啊，按理说，一个热剧的小说原著作者，同时又担任了电视剧的编剧，他多多少少应该会出面宣传或者接受一些媒体采访吧。但是呢，在《琅琊榜》各种讨论赞美满天飞的时候，这位原著小说作者兼编剧的作家海燕却低调的成了一个谜。他几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，在个人微博上除了转发一些《琅琊榜》电视剧的情况之外，关于个人的信息也很少，可以说是惜墨如金呐。那这位海燕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呢？首先要说的是，她是一位女作家。没错，虽然写的是男性为主的这个金戈铁马的故事，但是人家可是一位女士。海燕的燕字不是小燕子的那个燕，而是宴会宴席的宴。被粉丝们称为海姐姐的海燕，因为她不吃海鲜，常被人讥为失去人生一大乐趣，取笔名时突然忆及此处，海鲜宴席之意，所以取了这么个笔名。当年她在网上连载《琅琊榜》小说的时候，还是个普通的上班族，供职于成都的一家房地产公司。用她自己的原话，是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同事朋友，背着房贷车贷，每日上班下班，没事的时候呢，在家写稿。不过这几年他不但要写小说，还担任了多部电视剧的编剧工作。至于现在还是不是兼职写作，有没有辞掉本职工作，那咱们就不得而知了。作为原著小说的《琅琊榜》，最初是2006年在起点中文网上开始连载的，是一本架空权谋类的小说。连载之初，这部小说就引发了超高的点击率，号称起点中文网镇频之作，九界文学网最热点击，还被称为中国版的基督山伯爵。在各类言情小说泛滥的当下，他另辟蹊径，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江湖和朝堂的多重故事。不以爱情为主线，也不是穿越文，而是表现了一群热血男儿之间的义薄云天，情义千秋。后来《琅琊榜》由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过纸质图书，两个版本的故事内容还不完全相同，因为作者曾经对整个故事进行过修订和修改，而有些不同也引发了作者的不少讨论。不过当网络图书变成纸质图书出版的时候，海燕就和出版社签订了合同，明确表示自己不接受媒体采访，不参加签售和读者见面会等活动。出版社那里倒是有海燕发来的自我介绍文字，咱们可以借来品一品，稍微感受一下她的内心世界。这段话是这么写的哈：普通女子，胸无大志，只愿昨日可忆，未来可期，有山水可游，有奇事可闻，有朋友可交，有家人可依，文字之乐不改，同志之心不灭，已是完满一生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 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刚才我们聊了小说《琅琊榜》的作者海燕，其实啊，这小说和电视剧大火，作者却低调神秘，大隐隐于世的还远不止海燕一个。比如电视剧《欢乐颂》热播之后，网上也曾掀起了寻找下蛋母鸡作者阿奈的风潮。然而由于阿奈的低调，书迷和影迷们基本上是一根鸡毛也没找到。不过阿奈本人曾经在微博上转发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，其中涉及到了一些他的个人介绍，是这么写的：阿奈，女，1990年弃政从商，现为浙江某著名民营企业高管。对外界而言，阿奈是一个哑谜，除了出版社，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，大约20年内也无人知道了，因为他和出版方签订了20年的保密协议。当时也有记者向《欢乐颂》的责编求证这个信息，得到的答复是，网上信息也有以讹传讹的可能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职业，当初签合同时就在合同上白纸黑字写了，不能透露他任何个人信息。至于签了多少年的保密协议也不能透露。您要问那出版社的人总归见过他吧，答案是也没有。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他们沟通书的出版事宜也都是通过网络来进行的。很巧啊，刚才说到的这两位海燕和阿奈都是女作家，但是可不光是女作家喜欢神秘啊，男作家也有不少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。比如2004年小说《狼图腾》热卖，作者姜荣就和出版社达成了三不协议：不拍照、不录音、不接受采访。当时出版社是很爽快地答应了。而12年之后，《狼图腾》同名电影上映，票房突破5亿元，小说更是再版了150多次，销量超过了500万册。在如此热烈的市场反响下，人家姜荣却是低调依旧，出版方也只好君子到底，信守约定，对姜荣的所有私人情况守口如瓶。同样低调的还有畅销书《藏地密码》的作者，那部长篇连载小说一共10册，2010年已经陆续出版到第8本的时候，还是没有人知道作者河马究竟是何方神圣，连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也说自己没有见过河马。当年在微博上就有网友宣称，河马根本就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写作团队，他还提供了切实的证据。他说，在《藏地密码》第1部到第7部的书封上，作者一栏始终写着“河马等住”，河马等住，这不就意味着河马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很多人了吗？而在《藏地密码》第8部出版的时候，这位神秘的作者河马也终于通过出版方对外澄清了传言。他说自己真的是一个人啊，是一个爱好写作的普通男人，封面上的河马等住是出版方出于审美的需要随手加上去的，没想到这个小小的设计创意竟然引发了读者长达2年的误会。所以后来的书封上河马等住中的这个等号啊，就改成了一个圆圈。至于河马为什么要保持神秘，很简单，不是要故作深沉，只是性格内向，更喜欢一个人安静地面对世界和自己罢了。保持神秘的作家还有很多，不光是国内，国外也有不少。不过呢，今天咱们的时间有限，就先聊到这儿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变幻，风云几卷，乱世起惊澜，雪仍烟，何人心念烈火清平原。挥剑诀别红颜，